谣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建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黄宏祥毕业于复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2011年开始赴南美、非洲多国调研，2014年成立中南屋，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走进非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宏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黄宏祥去南非做了3个月的动物保护工作，后来他又去了肯尼亚，在朋友的父亲提供的一间小屋里开始创业，想要创办一个平台，希望帮助中国关注非洲的年轻人能够走出去。 当时我跟我朋友的爸爸借了在肯尼亚他们的一套宿舍房，起了一个名字叫中南屋，中是中国的意思，南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意思，屋就是一个屋子。然后当时 这样来的中南屋， 对，中南屋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当时我就在网上发帖号召中国的青年人说，哎，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到非洲一起跟我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些调研，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中国企业、中国人怎么样能更好的融入当地。当然，因为我没有任何的经费，你所有的费用都是要自己掏的，你的机票、你的食宿、你的所有东西，我除了给你提供一个连床都没有的房子之外，什么都没有，你感兴趣就来吧。 结果会有人来吗？ 会，我们当时非常的吃惊，我们收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申请信，有很多中国的年轻人都给我们写信，希望过来。而这里面很多中国年轻人都很优秀，在港大读本科的，在北京国企已经工作过3年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些中国年轻人，他们很感兴趣。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些，然后录取了一些。然后2014年4月份的时候，陆陆续续就来了一些中国的年轻人，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折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才意识到，天哪，原来有这么多人其实是跟我当时一样，是愿意自己承担费用，然后自己承担各种风险，放弃安稳的稳定的生活，走出去，去一个远方的地方，做一些别人听上去可能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的。 嗯，你说你们开始折腾，折腾什么呢？ 其实中南屋最开始我们要折腾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是很知道，我们就只知道就是最开始我们带着的一个理念，就是想要帮助中国人更好的融入非洲，融入整个发展中世界，因为这是在过去那几年我看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具体做什么呢，我们也不是很知道，中南屋是个什么呢，我们也不是很知道。但很巧，那一年正好在肯尼亚有些中国企业准备做一个大型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就中国企业他们都有自己正经的工作，他们也没什么时间，也没什么精力，也没什么经验去搞这种什么企业社会责任啊，办活动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正好当时遇到了这个项目相关的负责人，然后他们准备在当地搞一个就是那种技能培训的项目，就培训肯尼亚的当地人使用中国的一些技术和设备这样的一个项目，然后我们正好就帮他们一起去搞，这就是我们中南屋开始的第一件事。 哦，你看你建了一个平台，相当于帮助中国的年轻人去到非洲做事情，就人家都是自费来的，那你们作为一个平台要生存是靠什么呢？ 所以我们最开始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啊，我压根最开始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但我们当时没有花费啊，你想我的房子是我朋友的爸爸租的，当时他给我们租了1年的房子，然后我自己又是一个没有什么花销的人，所以其实 那你再没有花销，你日常的生活也还是有花销的呀。 我日常真的是几乎极少花销，我当时在厄瓜多尔在南美做调研，我在当地买一袋长面包我可以吃一个星期，反正就是对我来说 就是对生活要求特别低的人。 我没有生活要求，这对我来说在很长时间我都觉得人为什么要吃饭，吃饭就是为了让你能继续的工作，那只要你能满足这个需求那其实都可以。所以我特别不理解现在国内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为吃一个东西还去排队，所以特别不理解。然后 关 怪不得你这么瘦。 然后我们当时那第一个项目也是有项目经费的，只是说项目经费就还挺少的吧。但后来我们逐渐意识到了，如果我们做的这个东西想要可持续的做下去，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找到一个资金收入的一个模式，让它能够可持续的运作。所以我们当时有去想，我们当时想过往两条路走，一条是往一个 NGO 的路线走，一条是往一个企业的一个路线走。但我们很快排除了 NGO 这个路线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意识到很多的问题，比方说你指望谁来捐赠你呢？然后这个捐赠的钱从哪来呢？然后捐赠的钱如果都是从外国来，那可能还对我们做这个事情还不太好。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我们能不能用一个企业的方式，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我们最开始想说的是，那能不能通过就是中国企业来的这种项目经费养活自己。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后来我们逐渐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直接通过向中国的青年人提供走进非洲走出去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收费。因为我们当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尽管我们一分钱不给，大家要承担所有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想要通过中南欧平台走出来走进非洲的中国青年人特别的多。但是这些中国青年人有很多，要么年来的时间太短，你只能准备来个什么10天20天，你要么就是年纪太小，你可能还是高中生还是什么大一，要么你其实各方面的经验不是很足。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招募他做我们中南欧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尽管不给钱，我们要求还挺高的。那这种情况下能怎么办呢？我们就在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针对这些人提供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服务项目，让他们能够走进非洲呢？于是逐渐建立起了一个针对中国青年人的走出去的一个服务体系。如果是一些高中生或大学生，他想要像我当时那样去南美洲做调研，那样去做一些调研。 高中生吗？ 我们遇到过不少高中生来通过中南欧走进非洲的人，年纪最少是11岁，当然我们的主体还是大学生，但是高中生有很多。就是我们后来逐渐意识到，想要走进非洲的青年人群体，我们意识到逐渐来说有两类，一类是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事情可能出于一种我们简单来说可以称为一种背景提升这样的一个目标，他可能是为了以后去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为了留学做一个好的申请，或者就是想要提高自己的能力，为了这个理由他想要去做一些事儿，但他们可能年纪还比较小，或者是经验不足，他们不太知道应该具体怎么去做它。还有另一类中国青年人，就是那种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我想要去体验的这类的中国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后来就形成了一个项目体系。如果你想要做事情的，我们有一种调研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老师，我们会教你怎么样去做功课，怎么样去做采访，怎么样去写文章，然后我们会带着你到这边去做各种各样的调研。如果你只是想来体验，那我们有游学的项目，带你来这边参访各种的机构，到处看一看，让你在一个短的时间内既玩也了解了当地。如果你想要去这边做义工，那我们把你对接到当地的一些志愿者机构，让你去做一些无论是照顾小孩照顾动物也好的这样的一些志愿服务。然后如果你只是想纯玩那也行，那我们给你就是设计一些生态旅游的项目，让你在这个过程中旅游的同时也了解当地，了解当地的环保。就是这样，中南欧逐渐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做一个中国青年人走进非洲走出去的一个平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会遇到中国企业，我们会遇到中国使馆，会遇到一些国际组织，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项目。当他们给我们项目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我们平台上的中国青年人去做它，只是说我们不会把那个作为一个生存的依赖，因为我们发现那个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有一单没一单的。 那中南欧到现在也那马上就4年了。 对，是的，马上就4年了。其实 现在完全可以靠自己的这些服务生存下来，一点问题没有了吗？ 2014年我印象很深，我们全年做完那个中国企业的项目，整个机构剩下了2-3千美金，那一年我们连房租都没有办法交，我们在肯尼亚一个月的房租是10000人民币。然后201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做到了自己交房租。2016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有工资，但是工资特别的少。然后2017年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逐渐有一个像样的工资。所以我们真的是从零资金起步，但是也确实一直自给自足做到了现在。如果不是自给自足，我们也活不下去了，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其他的资金来源。 你们现在的团队有多少个人呢？ 我们现在全职团队只有4个人，其实真的很少。然后我们永远保持有大概4-5个实习生的这样的一个规模。 那你是一个对生活要求很低的人，你的同伴他们呢也必须是对生活要求很低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吗？ 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同伴们也不能说就是对生活要求很低的人。首先我们中南欧全职团队啊，除了我以外全是女孩子。准确来说，来中南欧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里面可能80%都是女孩子。然后大家其实也是会对吃穿，也是会对这种什么各 各种化妆品什么东西会感兴趣的，只是说中南欧吸引来的人群可能总体来说对生就一方面我觉得大家比我要有生活情绪的多，他们还是对吃感兴趣的，只是另一方面大家可能对物质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吧，就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吃多好的餐厅，我一定要去住什么豪华的宾馆，我一定指望着我几年内我要挣钱买车买房，就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但倒不是说就是他们都是这种什么对吃喝穿着打扮不感兴趣，其实不是，就只有我是这样。 那你对这些都没有太大兴趣，你最大的兴趣在哪里？你最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来自于哪里呢？ 我是这么觉得的，其实我自己啊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人生观体系，就是我会把人的一个生活状态分为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温饱级别，也就是说你能解决你的生存需要，你饿不死。在这个级别上，在我看来，你吃就是像我在本科复旦，我吃了4年的食堂，在我这里，我觉得吃食堂跟吃什么米其林对我来说满足度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区别。第二个级别是你做的事情你觉得有意思好玩。第三个级别是你觉得你做的事情真的很有意义，对整个人类有一定的意义。那么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真的是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像我来说，就是比方说现在在各个国家到处走，我去了很多很多人会觉得很遥远的国家，而且我去了很多这些国家里面很奇怪的地方，什么矿区啊，什么棉花田啊，什么森林里面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你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人，很有意思的故事，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乐趣。 黄宏祥毕业于复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2011年开始赴南美、非洲多国调研，2014年成立中南屋，致力于帮助中国青年走进非洲。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黄宏祥。你这些年去了很多在我们看来挺偏远挺神秘的地方啊，是不是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意思的人，能给我们讲讲吗？ 我遇到的有意思的人实在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多了，真的很难说，很难具体举例。比方说我去做调查的时候，我们合作的一个野保组织的一个人叫 Ophia， 他在一部像样游戏电影里面也存在，人家年纪轻轻的时候在以色列当兵，当了一段时间的兵，然后跑到非洲去探险，在埃塞俄比亚乘着个独木舟在河里漂，结果遇到了鳄鱼，还被鳄鱼咬了，然后身上被咬出了一个大伤口，然后逃进了密林里面居然没死，然后什么走了3天3夜走了出来，然后就得了一身的疟疾，然后重病病倒，后来回到了以色列，一个爱慕他的女孩子帮他做全国的筹款，然后他就被治好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喜欢上了非洲的这种动物保护环境保护，于是跑到非洲决定保护黑猩猩，然后他发现很多黑猩猩都是被走私，于是在里面做调查，到现在他成立了一个机构叫神鹰网络，在那边专门做各种各样的调查，像我做很多调查就是跟他们合作，他们的口号是我每周都要将走私犯落网，就每周至少抓捕一个走私犯，就遇到很多这样奇奇怪怪的人，特别多。 对，这个要是在北上广大城市里头，在写字楼里头每天按部就班上班的年轻人都很难想象，这些情节这些人只能在电影当中文学当中存在，游戏当中存在，现实当中真有这样的人，可能你说出来大家就觉得啊还能这样啊，但是这个是你的价值体系当中是允许这样的存在的，甚至是追求这样的存在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样的存在我觉得很正常，就像前不久我在北京这边录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你们在国内尤其是媒体报道什么做调查啊，什么野生动物保护听上去好像很稀奇，其实我身边我认识很多类似这样的人，一点也不奇怪，大家做的这个事情再正常不过了。就我觉得当你走出去之后，你会发现世界真的是多样的，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而你跟他们的距离没有那么的遥远。 但是你周围的朋友们会理解你吗？ 当你去做一个事情之后，你身边聚集的越来越多是一些比较相似的人，所以其实也还好。而如果很不相似的人，你可能后来的接触也逐渐就变少了，但有时候你再回过去做分享，你可能下面发现你的校友们全都是做金融和律师的，那个时候大家确实会很还是比较惊讶的，哎呀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但就我身边现在的一个朋友圈来说，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挺多挺正常的。 我看你每天的行程排得很满，飞来飞去的，真的是世界各地，像你说的很多地方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想过要去的那些地方，来来回回的，就是一个空中飞人的感觉。你对你现在自己的这种状态很满意吗？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真的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人的一生是很短的，你活着活着就死了。所以 我能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吗？ 我是88年的，所以30岁。 哦， 我也突然意识到这一点。 对呀，而立之年了，就是人家好多人说30岁以前可以足折腾，你随便怎么折腾都行，没问题，因为年轻，你折腾不好了还可以回来。那今年步入而立之年了，30岁了，会想法有所不同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很多中国人会有的观念。而我当时到了哥大之后，我觉得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发现其实人并不是一个什么你20岁几岁就该怎样，30几岁该怎样，40几岁你该成家了，不是这样子的。我在哥大遇到的很多老师，一个老头头70-80岁，今天在纽约，明天在阿富汗，然后整天就是全世界的跑各种乱七八糟的折腾。我会发现其实人是可以这样的生活的，并不是说就是真的几岁就要怎样，所以我总是会忘记自己是几岁，因为我不会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在过去这几年之中，我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因为我们中南欧虽然很小吧，是一个很小的、很不正式的一个很初创的一个这样的团队，我不会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真的说有多大的规模，能有多大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们的存在是很特别的，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机构，我们这样的中国人在非洲也好，在南美也好做这样的事情，都是很稀有的，这就导致你创造了很多的第一次。什么第一次？就是在非洲有很多这种华人真的参与到了当地的这种野保志愿者活动啊，然后什么第一次就是这些野保组织他们开一个大会的时候有个中国人上去讲啊，然后第一次这种国际上的这种野生动物保护的什么象牙调查的这种影片有个中国的一个角色在里面扮演一个比较大的角色，并且去讲很多的东西啊。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意识到很多东西，它虽然是一个微小的改变，但可能却是一个非常实质性、非常本质性、一个方向性逆转的改变。中南欧到现在通过我们走出去的青年人，我觉得可能至少得有400-500位了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这些中国青年人，他们走出去了之后，他们自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有的人留在非洲那边工作，有的人回国，后来又通过一些机会回到了非洲，有的人去了国际组织，有的人去深造，往这个方向去学习。你会觉得这些中国青年人以后可能真的就是未来的希望。就作为我自己来说，其实有很多人会问我，你为什么不一个人好好的去做调查，然后去做你的研究什么东西，你要做中南欧这个事情，尤其是我又不是一个擅长创业的人。我都会这么跟他们说，我觉得一个人你能带来的影响是很有限的，你作死你也做不到什么去。但如果你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他们以后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可以是很大的。所以在过去这段时间，我觉得看着这些中国的青年人在我们的一个培养下去成长，我会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 你会发现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有趣的人越多，你越有成就感，而不是大家都上大企业里头挣钱买房子，然后结婚生子，一辈子平平稳稳的这样一个度过方式。 是的， 当然那也是一种方式哈。 那也是一种方式，就人有不同的选择嘛。 嗯， 我只是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就是我觉得未来这100年是一个中国走出去很重要的这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世界会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摩擦，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青年人特别重要，因为他们一方面有国际视野，他们能够更好的跟外国人沟通，去包括这种外国的媒体啊、 NGO 啊、学者之类，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们又能跟中国企业、中国人做一个沟通，他们能搭建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觉得这个中国青年人的群体对中国未来100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一带一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做一些事情去帮助更好的培养这样的一个人群的话，我会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嗯，你刚才说到了你的一套人生观体系啊，一二三三个层级，你觉得你现在是处在哪个层级的？ 我觉得我现在三个层级都是还可以的，所以我才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已经对我来说是最好了。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国内媒体说什么他什么牺牲啊，哎，你怎么怎么崇高伟大，我都觉得好笑，你才牺牲，我牺牲什么了？我在做我自己觉得又好玩的事情，我又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其实也能挣钱，只是挣的可能没你们多而已。所以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牺牲，没有什么崇高，就是你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已。 这就是价值观不一样，可能以大多数人的价值观看来，你这个比较另类，所以可能人家会有那个视角来看待你。那你觉得现在很好，很开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有没有下一步的考虑？就会一直是照着这条路走下去吗？还是说会有一些更远大的目标？ 在美国有一个东西叫和平队 Peace Corps， 就在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和平队去到非洲，去到南美洲，去到发展中国家一待待几年，做一些发展类的项目。一方面这些人他做的这些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建构了一个双方沟通的桥梁，而这些美国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之后，很多去了国际组织，去了美国企业，去了美国政府，成为美国全球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群。而我们想要中南，我想要做成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和平队，就是大量的中国青年人通过我们走出去，走进这些发展中国家，他做的事情本身就起到了一个建构沟通桥梁的作用。而这些年轻人他培养起来之后，以后到了我们的企业政府，到了国际组织，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中国走出去的人群。就我希望中南屋以后能承担我们国家的一些民间外交、公共外交这样的一个职能，只要在一个国家，你只要见到中国大使馆的地方就应该有一个中南屋。这个中南屋就相当于是中国大使馆的一个民间的版本，就是政府不方便做的事情我们能做，政府不方便说的话我们能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外国人了，你对中国有任何的疑问，有任何的兴趣，任何的质疑，来我们这里我们一定对你开放，任何媒体来采访我们一定接受，我们一定愿意去跟你讲。而中国人这边只要想要了解当地，想要了解外界了，来到这里我们会帮你了解外界，我们会帮你对接外面的 NGO， 外面的媒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去建构一个桥梁。这就是我想要把它做成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国家是有试图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包括我们做孔子学院，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也搞过一个中国对非志愿者项目。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能由官方来做不一定有民间来做这么的灵活，这么的一个有效果。而我们希望以后有一天，虽然我们以民间的身份，但我们能够跟国家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对中南屋的愿景。 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啊，很恢宏的一个目标。但是你现在叫常驻职员四个人，你怎么能够做到呢？我听起来中间还需要很艰辛的努力。 肯定需要很艰辛的努力啊！我觉得我们中南屋在过去这几年就是勉勉强强现在解决了生存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解决发展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要去学习，尤其是原来对我来说什么商业创业做一个企业管理绝对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也不是我曾经感兴趣过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现在就要不断去想怎么样逐渐建立一个商业模式，怎么样再做一些市场拓展。我们的目标是让自己用一个商业模式去生存和发展下来，直到某一天够大，能够跟国家产生一个更战略性的一个联合。所以当我们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啊，中国的青年人想要走出去的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巨大的市场，他们有足够，往往有足够的一个购买力，那它其实是可以支撑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构它的一个运作的。再加上中国这种越来越多想要出去做义工的，想要出去国外就是去做生态旅游的，这样的人都越来越多。我觉得只要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很好的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市场中能为客户提供价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逐渐做大起来的。 嗯，所以也是看到国内的这种发展需求的大背景， 是的， 跟你想做的项目正好是吻合的。 是的，我觉得你做任何一个东西，尤其是我们做的这样的东西，一定是要跟时代背景结合的。就只是说正好现在我们到了一个越来越多的就是开眼看世界的时候了，我们整个国家越来越看重非洲拉美，我们国家也提出了一带一路，然后现在青年人很多也不满足于就是在国内待着，去欧美，去日本韩国，我们也想要去非洲，去南美，去东南亚，想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了。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有很多的机会的。 嗯，好，到目前为止回头看你对你自己的这30年人生是什么样的评价？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吧，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走了不少的弯路，其实失败挫折什么东西都还挺多的，但回过头想想的话觉得还是并不是很后悔，觉得还是挺好玩的，挺有趣的。 嗯， 我觉得可能受了那个日本老师的一个洗脑，我现在对人对事可能最高的一个评价就是有趣。 好了，听众朋友，黄鸿翔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